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2集，清洗内部。程水这话倒没有说错，程俊手底下的矿脉就在 F 州，做的生意不太正经。程土比五行其他人要凶，经常游走于各个团伙间来回倒卖。他这边经手的都是巨鳄、恐怖团伙这种挺凶的势力集团。程水跟程土走的不是一条路，他主要是跟程火待在 M 州，但程水对程土日常干的事情却是非常清楚。程水正说着，他的手机屏幕上程土的络腮胡很出镜。 老大， 程土似乎是待在一条挺宽的马路上，正侧身用一口标准的外国本地方言同对面的人说话。见视频接通了，他收回目光，恭敬地开口。程水也不跟程土客气，直接询问： 查到大小姐的货没？ 不是恐怖团伙，我之前跟他们做过生意，刚刚问了他们。 程土的声音透过手机传过来，他那边有信号干扰器，不是特别清晰，但还是能够听清楚他说的主要内容。 是雇佣兵团伙，说起来这群雇佣兵好久没接我们的货了，我正联系人找他们谈判。 想了想，程土又嘀咕一声： 不会真想开烤肉店吧？ 比起混战的 M 州 F 州各势力还是挺平衡的。程家这件事在程温如跟聂家人眼里算是顶了天了，但在程土他们那里就是一个谈判的事。 大小姐在吗？ 程土想了想询问道。程水点头： 在。 他把镜头转到程温如那边，程土先是跟程温如打了个招呼，才询问道： 大小姐，你们的货物特别急吗？有些程序要走，估计要两天才能空运到京城。 空运回来的药品走的程序确实不少，两天时间已经算是非常急速的了。聂家给程温如保证的时间是七天，对比于七天来说，两天已经是神速了。程温如没有见过几次程土，只记得他的主要特征，听到这一句愣了一下子，才有些茫然地说道： 当然可以。 那我去交接。 程土说了几句就挂断电话了。会议室内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，程温如去过 M 州，也知道 M 州的一些势力，自然知道马修是谁。对于其他的雇佣兵跟恐怖团伙他不知道，但也能猜出来，能跟马修相提并论的肯定不是什么简单人物。至于程饶汉跟其他股东出国的时间也多，但对 F 州那些顶尖的势力并不清楚。恐怖团伙是什么？雇佣兵他们倒是听说过，但不了解究竟是个什么组织。至于马修，他们倒是听说过的，一个他们程家根本就惹不起的巨擘。程水风轻云淡吐出来的三个词都是他们十分陌生的词。 两天后带人去机场接货物。 程俊没有看其他人，也不管办公室内看向他的目光，直接站起来礼貌地朝所有人颔首。 账册我也看完了，你们继续会议，我还有其他事情，我会让程水留下来协助你们。 他说完就转身出了会议室的门，并轻轻地带上了门。程俊直接回到了办公室，办公室内秦冉还在翻看文件，听到声音他抬了抬头看向程俊：处理完了？程俊随意地点头： 我们回去吧，你是不是还要跟徐管家商量研究院的事？ 秦冉把手中的账册放下，程俊说起这个他就想起了杨老先生，顿了下才道：接管仪式在大后天。 我把程土也找回来。 程俊若有所思：别。 竟然按着太阳穴，可都别回来了，人已经够复杂的多了。隔壁的会议室内，直到那道修长又不紧不慢的身影消失在门边，其他人才回过神来。程温如看着会议室的人，面容沉冷。 今天的事，谁也不能说出去。 你是？ 程饶汉拧眉。 钓鱼。 程温如侧身，气势尽显。 程家内部跟附属家族也该清洗清洗了。 股东看看程饶汉，又看看程温如，欲言又止，脑子似乎有烟花在炸响。程家二堂主等人去了 M 州待了接近半个月，连马修势力的边缘都没能靠近，程俊程土他们，不仅股东，程饶汉也反应过来，能够听得出来程俊他们对那群势力很熟。 大小姐，三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 好半晌，终于有人问出了口。程饶汉没说话，他表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手紧紧地握着，内心迫切想要知道这个答案。程俊做什么的，程温如不知道，只知道程俊12岁之后不拿家里一分钱，钱却依旧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。程温如摇头，他并不清楚，但不影响他的判断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